和大部分的父母一样，他们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用心在抚养着孩子，可是孩子长大了却很少想到要来抚养父母。湄公河行动上映那几天，爸爸正好来看我，想到同题材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老爷子追剧的狂热，便临时决定带他去看看这部影片。爸，我带你去看电影吧，湄公河行动。爸爸有点犹豫也有点兴奋，要钱不？要不要带个小凳子？小凳子？我愣了几秒钟，然后哈哈大笑，笑完了看着一脸认真的爸爸，一阵心酸却忽然涌上心头。他对电影的认知还停留在他的那个时代里，露天大操场，小板凳，自备花生瓜子儿，在月光下看一出别人的悲欢离合，听起来有种怀旧的浪漫，而事实上却已经早已是落后于时代的尴尬。也许你跟我一样，戴着 3D 眼镜欣赏一部部情节曲折、特技效果超棒的电影时，你不会想到父母还从来没有进过现代化的电影院。那天的爸爸兴致高涨，拍了九张照片发朋友圈，直赞大屏幕看起来舒服极了。他已经戴上了老花镜，平时用手机看视频确实不太得劲儿，可我却有点内疚。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特别想要一台电视里天天广告着的小霸王学习机，农村没得卖，爸爸抽空去了一趟县城，花了8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台，让我练习务必打字，不输在起跑线上。那个时候的800块钱真的不算少。和大部分的时候父母一样，他们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用心地抚养着孩子，可孩子长大了却很少想到要抚养父母。 每次我想感动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感动你，不是为了抓紧你，我只是有人永远爱着你，爱你。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，你每天看着我长大，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？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，我的视线没有勇气，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。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，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，加以冷冻？我好想逃，我好想躲进一个洞，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。这就是我的内心，请你仔细地碰，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，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显然不是，我叙述我的故事。 每次我想感动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感动你，不是为了抓紧你，我只是怕你会忘记，有人永远爱着你。 It's like the words in the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,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.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.But I can show contract in my heart, so I can show you say. Slap a love is in the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, but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.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the door. But I can show contract in my heart, so I can show you say. 每次我想感动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感动你，不是为了 有你在，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。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在，没有对象寻找答案，只好自我反叛。看，

前两天朋友小夏晒出了父母的午餐，点开一看，只见两碗白米饭旁摆着一碗不太新鲜的水煮青菜，还有两块吃了一半的腐乳。小夏配了一个流泪满面的表情，在评论里说，搞个突然袭击回家，却发现爸妈就吃这个。小夏她是我的同事，是一个穿着昂贵衣裳用着香奈儿的时髦的女孩，偶尔也认真化了妆，穿上晚礼服去听一场音乐会。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，就得对自己好一点，富养自己才是王道。富养这个词儿最近真的特别火，从最早的富养女儿、富养妻子，再到富养自己，我们几乎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在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买最好的，也用最好的，用高品质来促成高品位才是生活的本质。小夏就是富养自己的坚定的拥护者。可是那一天她感慨万分地表示，爸爸妈妈可能才是最需要富养的。 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。

从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，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，我将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，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。 朋友他在一次聚会上吐槽他那个容易被人忽悠骗钱的外婆，外婆已经70多岁了，子孙满堂，却一直是不愿意进城生活，始终一个人守着老家的宅子。老人家呢，身子硬朗，零花钱也富足，无事可做的时候便跟着同伴去听各种各样的健康讲堂。在销售人员的忽悠之下，老人就买了各种各样的三无药酒和养生器材。最夸张的一次，花300块钱买了一个市价上不到50块钱的太阳能电筒。朋友哭笑不得，可是当我质疑他们对外婆关心不够的时候，他表示了不服，说怎么不够了，我给他那么多钱足够他花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富养包括物质，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物质。再往下聊，果然儿孙们忙于工作，回家探望一般是2-3个月一次，匆忙几个小时，一起到镇上最豪华的饭店吃完饭，再去超市大肆的采购一番，然后送外婆回家，略坐一坐便急着回城了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独居一室，有再多的钱都算不上颐养天年，钞票营造出的物质丰富只是富的表象，失去了内在的爱与陪伴作为支撑，富养也不过是浮于表面，并非老人真正所想所需。每一个容易被忽悠的老人背后，都有几个疏于照顾的儿女。其实你知道的，任何一种富养都应该是以精神上的富足为根本。为父母花钱的人很多，能够每天抽出点时间来陪爹娘说说闲话、拉拉家常的却很少，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富养父母根本不得法。 圈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，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，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，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，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，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，代替你陪着我的十年了，树下一圈圈年轮，我仍深

样，明月自小臂长，我们来不及用力拥怀，这故事还长，列车开往远方，这份牵挂我带走吧，也许在繁花落幕以后，请归来仍然的颜容，百里经沧海一梦去不终，也许在繁花落幕以后，君归来仍然的颜容，百里经沧海一梦去不终。 富养父母的名人，我自然是想起了一位大孝子乾隆皇帝哈。他当时呢就提出了对母亲崇敬皇太后要以天下养，吃穿用度上奢侈无度自然不必说，重要的是每一次南巡他都会把母亲带上，几次下江南上五台山母亲都跟在身边的，前半辈子困在深宫高墙内，后半辈子却在儿子的陪同之下游历了大江南北。崇敬皇太后的幸福指数绝对可以列入上下五千年的太后之最。乾隆富有天下，他是四海之王，抚养母亲轻而易举，更难得的是那份体贴和耐心。所以你听，即便说到了今天，也很少会有人做得到每次旅游都把妈妈带在身边吧。 一定要带我去

觉爸妈的情绪变得脆弱了，不知不觉一把柴米油盐也成为压力了，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。 天，我在本地论坛上看到一条求助信息，发帖的人在询问哪里有便宜一点的养老院。虽然我不知道帖子背后的故事，便宜的养老院这几个字还是刺痛了我的眼睛，那几句话便不由得浮上心头来说，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。富养父母我并不认为是说要有很多很多的钱才可以。我曾经在一家餐厅见到过一对母子，母亲似乎有点老年痴呆，唠唠叨叨的却是前言不搭后语，儿子耐心听着，微微的笑着，不时掏出的纸巾给母亲来擦擦嘴，做好的红烧鱼端上来，母亲欢呼雀跃，儿子夹出鱼脊梁骨上最好的一块，然后放进他面前的小碟子，母亲正要动筷子，却又把小碟子推到儿子面前，他仰着头说，你吃你吃，神色里透着天真与慈爱的奇异的混合，母子俩衣着朴素，但眼睛里的笑容却是熠熠生辉，不过就是一条鱼，不过就是温柔的笑容和言语，但老太太感觉得到自己被宝贝着，被呵护着。我想这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抚养了吧，比抚养女儿更简单，比抚养自己更深情。 爸爸，我一直带着你，从未忘记，在北京、纽约、伦敦和悉尼，把你撒进每一座美丽的港湾，把你融进翻涌的浪花里，爸爸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，在天堂里。你能听到吗？我为你唱了这段旋律，那是第一次在你面前放声哭泣，当工人把你身上的白布掀起，依然像过去那样的沉默安详，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些听你，爸爸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这思念让我痛这心底，在天堂里，你能听到吗？我为你

是一样，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，不算太小的房，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，歌颂这种平凡，一两句唱不完，恩重如山，听起来不自然，回头去看，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哦，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 今天说到了富养父母的这个话题，为什么要富养父母，我真的觉得应该不需要多做解释，那是古诗说的学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更是一种天性的反应，由血脉牵引着自然而然。可事实上大部分父母对子女几乎都没有什么要求，希望与期盼都是层层叠叠隐藏起来的。就像你给妈妈买了一双几百块钱的鞋，她表面上嫌贵，却穿着它在四处炫耀。所以你的富养可以满足父母那点卑微的虚荣心，让他们活得更有底气。所以当有人问我一个女孩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时候，我想说除了给自己买奢侈品，我还想带爸妈出国看看，给他们买好品质的衣服还有鞋袜，吃着珍馐大餐，弥补他们大半生的辛苦。因为在你的努力里也暗藏了父母生活的样子，积蓄着富养亲人的力量。 早当天和妈妈一起杀的羊，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，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，我懒洋洋，我暖洋洋，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，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。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，啊啊。

亲以前爱玩一款叫做好友买卖的游戏，每次呢他都鬼使神差一样的出高价买走我的初恋。我问他，为什么你总要买这个人呢？他露出欣慰的笑容说，我观察很久了，这个人可是你好友里转卖率最高的一个，买他再卖出去，我就能赚很多钱。你看母亲总是那么有经商头脑，他在淘宝网刚上线的时候就嚷嚷着要我帮他开一个网店。然而当时我还沉迷于这个文学，目标是成为当代的鲁迅。他记得把我书架上的鲁迅全集看了一遍，然后跑来跟我说，鲁迅写的是不错，但我还是喜欢那些书。他指着那一本什么某某医院的什么妇科杂志哈。后来受到母亲的影响，我也渐渐喜欢上了那些文字，也总是会翻上一番。淘宝商店自然是也没开成，如今他总是会遗憾地说，以我的实力，当年借淘宝网的风潮，现在赚一个亿是不成问题的。我一直都觉得母亲是那种倘若不嫁给爱情便会闻名于世的人，她手速很快，曾是纺织厂女工的速度之王。据同事爆料，当母亲完成三匹布料了，周围的人还没有完成一匹，能者多劳，所以当时房源十里的工厂在忙不过来的时候都会找到母亲，并愿意出数倍的工资购买这等优质的劳动力。我妈却不屑一顾，高冷拒绝，她年少的目标可是要成为一名国际服装设计师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母亲19岁那年，工厂的老板想要公派她前往欧洲学习设计，也正是那一年她遇到了我的父亲。我爸那年穷，还留着像郭富城一般的长发，后来母亲说，这就是缘分，这就是命。我妈就这样成了全职太太，才有了我这个生命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母亲总是扮演着我朋友的角色，她比我大着20多岁，每次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我姐姐，然后总会逼问我有没有同学说她年轻。我当时见的姑娘都是12、13岁，当然并不觉得母亲年轻，只好默默无语。母亲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视我的学业为粪土，她从来不会逼我去学什么奥数辅导班，宁愿让我在院子里跳皮筋。然而当得知隔壁家的孩子学了街舞的时候，他却按耐不住了，便怂恿我去学街头篮球。他甚至叫我父亲在楼下安装了一个简陋的篮球框，每天让我去那儿练球。我在篮球上没有天赋，玩了几年学无所成，以至于到后来当我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共鸣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母亲简直是文学大师，她善用修辞手法，各种比喻夸张，无不超越同一时代的大妈们。当然她也有不智的时候，她曾经在各种谣言里不知所措，随波逐流，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她的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种大事不好啦那种文章，刷走了我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。我忍无可忍，决定和母亲来一次促膝长谈。我告诉她现在的一些营销手段和标题党的伎俩。那天晚上他羞愧难当，偷偷地删掉了之前所有的烂文章，而我的照片又悄然回归了。这几年以来，我和母亲东奔西走，一年也没有见上几次面。不知不觉母亲已经很少更新朋友圈，平日里最爱的开心消消乐也许很久都没有打开过了。我俩的异地电话也总是通不到半个小时，她说日子总是如此，丝毫没有变化。我感到自己长大的同时，母亲也终于开始老了，她开始摆脱了当初我的朋友的这个角色，渐渐的又成了我的母亲。 别送我说再见吧，故乡已在身后啊，你不要再想起我，请别送我，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请别送我，就当我是那云朵，请别送我。

是雍容华贵。 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谁没收了你的玩具，然后给你画了一块巧克力，他们告诉你说未来多甜蜜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。阳光啊，穿过云层的缝隙，这片伤痕累累的大地，种子伸个懒腰，打了个喷嚏，张开了嘴，用力的呼吸。 你好像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新鲜的世界，挣脱怀抱头 穿过云层的缝隙，抚摸这片伤痕累累的大地，种子伸个懒腰，打了个喷嚏，张开了嘴，用力的呼吸。 你好像发现了个不同寻常新鲜的世界，挣脱怀抱头也不回就跑了过去，要开始歌唱花儿绽放，这是春天的消息，你会找到那美丽。也许你会跌倒，也许你会哭，但不要犹豫，你纯真的脸庞就是最好的武器。要开始歌唱，花儿绽放，这是春天的消息，你会找到那美丽。 你有没有把你的母亲当成是你的朋友呢？跟母亲就像是跟朋友聚会一样的，来一次促膝长谈。满世界都在谈论如何抚养孩子，却很少有人在讲如何抚养父母。而对父母的抚养，我其实认为它就是一场融合着世间大爱的教育，为父母提供丰衣足食的同时，鼓励他们表达情绪，培养良好习惯，关爱自身，找到兴趣，父母才会真正的拥有自己最喜欢最舒心的美好生活。也祝愿全天下的父母都平安顺遂，开心无语。我是小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知道我做的不对，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，我欠你太多的怀抱，总是觉得工作太忙，常常被冷眼灼伤，对不起，总是让你受委屈。人和人总是有差距，日子里总要遇难题，总是盼望太多，最后路不如意都被时间敲醒。哦，贝爷，你说你不是很在意，多想跟你游遍世界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。我知道你和我都不喜欢逃避，时光拿走了你的美丽，岁月带走了我的脾气，对不起，我还欠你场婚礼。说着说着我开始不切实际，说着说着我醉在你的怀里，碎的眼泪还留有青春的余味，爱情能否解除生活的狼狈，别要求太多，学着时间一样洒脱。 Oh baby， 性格不是这样的，婚姻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乏味，那么就醉在这复杂的社会，既然无法长大，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。 Oh baby， 但愿我们能相随，无法长大，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。Oh baby， 但愿我们能相随。 的平淡，爱的浓烈，都让你憔悴。我怎么做，你都拒绝。伤心人还有谁？ 还是